笑着一年又过去，哭过哭过哭过的事别在意，甜的苦的都是珍贵的回忆，那些我们还在一起。 红的黄的绿的漂亮的心意，你的我的他的脸都是欢喜，下定决心要把梦想都开启，未来一起努力。彩虹之间都总有风雨，谁能穿过时空靠的是毅力，还是不放弃，一切没远期到达目的。我们唱样样都顺心如意，样样都快乐飞上天际，样样呼吸，样样惊喜，从头的叫经历，又要唱样样都忠于自己，没有后悔就没有问题，亮的心意，你的我的他的脸都是欢喜，下定决心要把梦想都开启，未来一起努力。彩虹之间都总有风雨，谁能穿过时空靠的是毅力，还是不放弃，一切没远期到达目的。我们唱样样都顺心如意，样样都快乐飞上天际，样样呼吸，样样惊喜，从头到脚经历，又要唱样样都忠于自己，没有后悔就没有问题，样样是样样意义，样样的生活心如意，样样都快乐飞上天际，样样呼吸，样样惊喜，从头的叫经历，又要唱样样都忠于自己。